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？针对呢个问题，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，但系 我唔知，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，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廖伟棠，我哋上一集咧就介绍紧呢个北岛嘅给孩子的诗。 系啊，上一集讲好多同爱有关嘅诗啦，但系到后嚟咁又好似越嚟越爱嘅悲伤嘅成分啊越嚟越大咁，所以咧今集咧我又想啊翻孩子到底有啲咩咁明朗健康嘅嘢？其实呢本书叫《给孩子的诗》，我亦都可以理解为系孩子给大人的诗。点解呢？我哋嚟紧讲呢首诗呢 ，R.S. 托马斯嘅诗咧叫《孩子们的歌》咧，其实就好代表到呢啲孩子或者呢啲有童心嘅诗人，包括北岛啦，要同我哋讲嘅嘢。 系，我哋一齐听听。 孩子们的歌。R.S. 托马斯翻译张文武。我们活在自己的世界，这世界太小了，你们弯腰也进不来，即便是手脚并用，你们成年人惯用的小伎俩，就算用善于分析的目光搜寻和试探，就算用顽皮的表情偷听我们的谈话，你们还是找不到那个中心。在那里，我们跳跃，我们玩耍，紧闭的花蕾下，光滑的蛋壳下，生命仍在含睡。杯子一样的鸟窝里，鸟蛋泛着灰蓝色，你们那遥远的天堂的颜色。 孩子们的歌，咁作者咧就系 R.S. 托马斯。 系啦，其实 R.S. 托马斯我哋以前已经好似介绍过， 介绍过啦， 系啊，有讲过佢系一个其实系威尔士嘅诗人啦。咁、其实佢好多诗系好有宗教成分嘅，但系呢首咧就系完全有少少宗教成分啦，但系其实系可以好单纯咁样去理解嘅。咁好明显，佢系喺度同孩子代言紧，话其实咧系你大人。唔识我哋，唔理解我哋，甚至咧，你哋冇我哋咁懂得呢个世界。咁你哋会用好多你哋惯咗嘅伎俩啊，即系以为啊，呃下、揾下、试探下就可以解释到我哋嘅秘密，但系你永远都接触唔到我哋嘅秘密。咁我哋嘅秘密系点样咧？我哋嘅秘密系好似一个生命咁样嘅，佢系一只鸡蛋啊，系一只鸟蛋啊，吓佢，但系佢系有灰蓝色、好梦幻嘅色彩嘅。咁咧喺呢入边咧系拒绝，系有啲拒绝呢啲大人或者已经变咗做大人嘅人咧进入嚟嘅。咁咧，而且咧，好讽刺嘅就系呢只鸟蛋嘅颜色咧系你哋遥远嘅天堂颜色，即系你哋可能永远都触摸唔到，或者系越嚟越远，可能到咗真系你死去之后咧，你先系可能又再反转为孩童吓。咁我哋联系翻托马斯嘅本身嘅宗教背景啦，佢系个牧师嚟嘅。其实咧呢入边有啲似咧，即系基督教话哦，耶稣系要令你哋做翻婴孩。呢样嘢，咁你只要做翻婴孩，用翻去婴孩嘅角度，你先可以入翻到孩子嘅世界，然后咧先可以接触到呢个我哋孩子本嚟就有嘅天堂。 所以你话即系弯腰也进不来 系 嘛？ 系啊，即系呢度又有啲似咧，话呢个去天堂嗰个门口咧系骆驼。都可以穿过，但系有钱人穿唔过嘛？喺圣经入边咁样讲， 孩子们的歌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又听另外一首诗啊，《十二月十九夜》。 十二月十九夜，晦明。深夜一支灯，若高山流水，有身外之海，星之空，是鸟林，是花，是雨。是天上的梦，海是夜的镜子，思想是一个美人，是家，是日，是月，是灯，是炉火，炉火是墙上的树影，是冬夜的声音。 2月19夜，作者是费明。 其实这本诗集呢后面有大概三分一的诗是、中文诗啦。 嗯。 那这个费明呢就是一个呢比较少人知道的，但是其实呢在新闻学史是很重要的一个作家。那他即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作家，他真的改不到笔名，于是索性呢就叫费明，即是我不要名了。那他都很极端的，他写过几部小说呢又是很搞笑的，一本叫莫须有先生传。莫须有即是费明而已嘛，即是写他自己。另外一部小说叫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之后。一本小说的名字，即是你可以觉得这个人呢是一个有一种孩子的狡猾在里面的，即是好像整蛊你这样。那好像刚才这首诗又是啦，那他只不过是即是看的题目是平平无奇啦，即是可能就是费明那一晚呢一个偶然的想象。但这个想象呢就其实好像一个人呢有少少瞌眼瞓的时候、哇就天马行空啦，他只是望着一盏灯，跟着盏灯一下子好像喷发出好多东西这样。你可以看感觉到呢思维的流动在入面，哇即刻变成高山流水，又变成海，海跟着星空又变成鸟林。即这些其实在孩子的幻想，我觉得呢比如我仔睡之前可能他就是这样想事情的。那我们大人呢可能越来越疲惫啊，对于世界唔单止系身体嘅疲惫啊，即系你嘅审美嘅触觉嘅疲惫，个世界变得越嚟越无趣，但系世界都仲系嗰个世界嘛。其实点解细路仔你嘅成日见佢好开心，即系少少嘢都可以玩餐饱啊？就 系 因为喺细路仔嘅眼中咧，世界永远系有趣嘅，啊，永远带有新鲜。就好似呢首诗喺呢个好有童心嘅诗人费明嘅眼中咧，佢亦都咧系睇到一个世界咧系超越晒嗰阵时，实际上佢身处嘅世界系点咧？佢写呢首诗嘅背景咧，嗰阵时咧就系侵华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嘅时候，咁咧费明咧就系一路投难。嘅時候啦，咁費明呢個人咧，仲有啲好有趣嘅嘢，我舉多一個例子啊。佢係北京大學嗰陣時，北京大學嘅高材生嚟嘅，而且佢係比較早嘅英文系嘅畢業生。但係佢有一件事情咧，流傳喺北京大學好出名嘅，就係佢係用毛筆嚟寫英文嘅，即係佢點咁？特立獨行又好啦，你可以理解，但亦都可以覺得係童心喎、啊，啊，即係小朋友係中意咁樣嘅喎。 但係個詩名有冇特別意思咧？ 冇嘅，其實佢有時咧就好似廢名咁啫嘛，佢有時諗唔到個詩名，佢就以寫詩嗰一日嚟做名，而且好有趣嘅就係咧，佢有幾首詩係同名嘅，就係、是、因為佢喺嗰一日咧寫幾首詩。 佢都几顽皮嘅， 哇！佢好顽，好过瘾嘅。其实咧，佢最早期嘅成名作咧，系一个叫《竹林》嘅一个小说，入边亦都系写啲小朋友嘅故事。 呢、這个就系费明《12月19夜》，跟住落嚟咧就有台湾诗人雅贤嘅《散》。 散，雅贤，雨伞和我，和心脏病，和秋天。我擎着我的房子走路，雨门说一些风凉话，嬉戏在圆圆的屋脊上，没有什么歌子可唱。即使是秋天，即使是心脏病，也没有什么歌子可唱。两只青蛙夹在我的破鞋子里，我走一下，他们唱一下。即使是他们唱一下，我也没有什么可唱。我和雨伞，和心脏病，和秋天，和没有什么歌词可唱。 散咁就我哋呢排成日都提到 嘅。讲啦，系啦，其实呢个散当然同我哋嘅散，就其实嘅关系呢，如果要讲呢，就系、是、一种想象力嘅关系啦。同埋一样嘢呢，就系、是、呢首诗入面呢，你会感觉上系一个好任性嘅人。 嗯。 啊，好即系小朋友落雨系好开心㗎。一落雨小朋友就可以出去玩水嘛，可以踩水嘛。就好似佢呢度你可以感觉到呢、這个雅贤就好似个小朋友咁样。佢即系烂咗啊，可能系入咗水啊。其实鞋入咗水，你有冇试过咧？行路系会啜啜声啊嘛。咁佢话系两只青蛙喺嗰只鞋，就好似假如系一个小朋友咁样嘅时候，你有个大人问佢，佢就小朋友好可能就会讲：我收埋两只青蛙啊咁样。即系呢个童心系好有趣同埋好重要，可以讲。正正有咗呢个童心咧，你先至可以咧，即系可以擎住自己的房子走路啊。 嗯。 即系对于小朋友嚟讲，一把遮已经系佢间屋嚟嘅。 甚至是他的世界。我自己也试过的，真的担着一把很大的遮子，把自己罩住了之后，就好像出面的世界跟自己无关这样。那这个你如果联想到现在的香港呢，又有些辛酸的意味的，可能真的无可蜗牛来讲呢，即是担把遮，可能真的这个空间就得这么大，你就是拥有这么大的空间。但是呢，对于这个小朋友来讲呢，他很自得其乐，他不觉得自己是会失去点什么，或者自己去需求更多的。 是，但是这首诗里面，即是隐隐然就有啲，因为佢入面有提到心脏病， 系啊，有啲隐忧吓， 系咯， 即系佢话，但系佢话我和雨伞和心脏病和秋天，其实雨伞、心脏病、秋天呢三样嘢好似系风马牛不相及噶嘛，其实呢度入面有个隐喻嘅，就系、是、超现实主义咧呢种诗歌咧，有一个比喻系法国嘅超现实主义大师布列东讲嘅，佢话超现实系咩呢？超现实就系一把遮同埋一隻缝纫机嘅相遇，即系其实系两样争好远嘅嘢，但系走埋一齐。咁心脏病点解会出现呢？我又觉得心脏病咧，我自己系好孩子去咁样理解啊。我最经常同我个仔讲嘅就话：，哎呀，我俾你激到又嚟心脏病发，即系可能呢个小朋友拎住把遮喺度玩嘅时候咧，啲大人咧就哇提心吊胆，心脏病就嚟发咁样。 系呢首就系雅贤嘅《散》，跟住落嚟我哋要听听《还给我》。 还给我严厉，请还给我那扇没有装过锁的门，哪怕没有房间，也请还给我。请还给我早晨叫醒我的那只雄鸡，哪怕已经被你吃掉了，也请把骨头还给我。请还给我半山坡上的那曲牧歌，哪怕已经被你录在了磁带上，也请还给我。请还给我我与我兄弟姊妹的关系，哪怕只有半年，也请还给我。请还给我爱的空间，哪怕被你用够了，也请还给我。请还给我整个地球，哪怕已经被你分割成一千个国家、一亿个村庄，也请你还给我。 还给我，咁作者就系严厉，我哋都介绍过严厉嘅作品。 系 啊，其实咧，我哋咁样落嚟咧，啲诗咧越嚟越任性，但系咧又越嚟越带有一种社会嘅意味。就好似严厉呢个还给我，亦都好似一个小朋友，佢唔理呢个世界上嗰啲潜规则或者明规则啊。咁总之，我想要翻嗰、那个即系理所当然嘅世界。对于一个小朋友嚟讲，门系最好系唔使有锁嘅。 啊、 小朋友最憎被人困住噶啦，咁、你还翻个门俾我好唔好啊？但下一句咧，好明显系一个反思世界人先讲得出嚟嘅。就算冇咗间房，你都俾翻个门我。其实系好一种失败英雄嘅意味嘅、就好似我哋咁讲话，喂，俾翻把遮我啦，就算俾你即系揼到烂晒，你都俾翻我咁样一样嘅道理啫嘛。 即系冇房冇房间嘅门，即系俾道门你都冇用啦。 系啊，但系对于小朋友嚟讲，哦呢、這个系我珍惜嘅价值，即系一个武装锁咁样，就好似话哦你都食咗只鸡啦，嗰只可以叫醒人嘅鸡、你食咗，但系你可唔可以俾翻啲骨头，俾翻扎骨头我吓？即系呢个系我所珍惜嘅嘢，虽然对于你嚟讲系一个食物，但系对于我嚟讲系一个令我获得早晨嘅嘢吓。咁最后呢嗰、那个想象力系好宏大嘅。而且呢系关涉到呢可能上个世纪嘅世界好重要，就系、是、冷战时候嘅世界。俾返个地球我啦。即系个地球本来系一个完整嘅嘢嚟㗎嘛。对于古代或者更远古或者对于动物嚟讲系冇国界呢样嘢㗎嘛。地球本应该就系大同㗎嘛。但系点解你而家分裂成一千个国家、一亿个村庄呢？咁你可唔可以俾翻嗰个地球我呢？其实呢首诗成首诗好似都系一个小朋友喺度诈娇咁样，但系咧每一句话咧都带有谴责喺入边嘅。点解你会揼烂咗我房间？点解你会食咗我只鸡？点解你会分割咗我地球？点解你会将我爱用够咗？其实呢首诗嘅抗争意味系好强烈噶。 系啊，呢首诗就难啲同个小朋友去解释啦。 系啊，但系咧呢首诗咧，我觉得可以配合一本漫画嚟睇。你有冇睇过一个漫画叫《马发达》啊？ 咦，冇喎、 啊。你唔知咩？以前应该系90年代好流行下嘅三毛翻译嘅马法达呢，一个女仔。咁其实嗰个漫画呢系80年代画嘅。但系嗰个女仔呢就系、是、一个墨西哥嘅小朋友。咁呢佢成日担忧世界，成日担忧呢个原子弹爆发啊，又担忧美国同苏联打仗啊。於是呢佢成日忧心重重喺度思考啲世界嘅问题嘅。咁呢個馬法達呢就好似呢首詩入面嗰個人啦。咁佢雖然係個小朋友，但佢覺得有好多嘢呢係理所當然要珍惜嘅。但係你哋大人覺得喔、哦、其實大人可能覺得嘩地球就係應該要分裂成1000個國家嘅。咁、 嗯、 但係對於小朋友嚟講，地球就唔應該咁樣嘅。 是啊，所以就是还给我严厉的作品。最后呢我们就要介绍这一首诗想想别人。 想想别人达维十翻译曹疏影。当你做早餐时想想别人，别忘了喂鸽子。当你与人争斗时想想别人，别忘了那些想要和平的人。当你付水费单时想想别人，想想那些只能从云中饮水的人。当你回家回你自己的家时想想别人，别忘了那些住在帐篷里的人。当你入睡点数星辰的时候想想别人，还有人没有地方睡觉。当你用隐喻释放自己的时候想想别人，那些丧失说话权利的人。当你想到那些遥远的人们，想想你自己，然后说，我希望自己是黑暗中的蜡烛。 啊，想想别人这首诗呢，其实是巴勒斯坦诗人达维什·达维什写嘅，其实系一首著名嘅抗争诗歌嚟嘅。咁呢首诗呢，收录系《给孩子的诗》呢。嗰阵时咧，我仲同北岛讲，话呢首诗可能喺大陆系最敏感嘅一首诗。点解呢？因为呢首诗呢喺大陆比较广泛传播嘅时候呢，正正好呢就系阿刘晓波被捉嘅时候。咁、其实佢呢首诗呢被翻译过嚟呢，亦都系2008年。即係劉曉波被審判嗰一年啦，咁達維什呢亦都係嗰年過身嘅。咁呢首詩呢，好多人呢嗰陣時理解呢係會從呢個中東嘅問題去理解，因為佢係一個巴勒斯坦詩人嘛，而且佢仲係巴勒斯坦國歌嘅創作者喎。 係啊，作詞嘅朋友。 係啊，作詞者。咁但係想想別人嘅時候呢，佢係傳達緊一樣嘢呢，以我哋以前嘅講法呢，就係國際主義精神，即係你唔好去以为样样嘢同我无关啦，其实样样嘢都同你有关。咁正所谓我哋成日都讲话，哦，当某个人被捉嘅时候，我哋唔出声。咁到我哋被捉嘅时候呢， 就冇人为我哋出声。 冇人帮你出声，其实就系呢个道理啫嘛。但呢度更加复杂啲啦，即系当你享有呢一切嘅时候呢，你去谂下嗰啲冇呢一切嘅人，甚至乎呢去到最后呢，佢系直接关涉到一个诗人。即系当你用隐喻释放自己的时候，想想别人，即系诗歌呢，享有好多特权嘅，我哋可以用隐喻、用象征去讲一啲好重要嘅事情。但系嗰阵时咧，你要谂起有啲人咧系冇得出声嘅，有啲人系被禁咗声嘅。嗰阵时咧，当你自由咁样使用你嘅文词嘅时候咧，你可能就要做多少少啦，帮嗰啲出唔到声嘅人出声。所以最后咧，佢话，你应该是希望自己是黑暗中的蜡烛。即是当然啦，这个可以好通俗咁样理解，是燃亮自己照亮别人啦。但是呢亦都是包含住呢，你是点样在有限一支蜡烛的火是有限的嘛。点样尽可能呢去顾及其他，或者是帮人地去发出光芒，发出声音。 是啊，我觉得呢一两个星期呢，我哋介绍北岛所选嘅诗呢，其实我觉得选诗都几大学问，因为呢我哋介绍嘅咁多篇诗呢，差唔多我咁过咗一半呢都系外国嘅作品啦。咁佢揀边一个亦 本咧都好考功夫。 系啦，其实呢个有个铺垫嘅。北岛咧前几年有一本书咧叫做《时间的玫瑰》，唔知你记唔记得啊？都曾经好畅销嘅。其实北岛佢曾经咧就喺外国，其实喺香港学校都有即系教呢个外国诗歌嘅翻译同埋赏识嘅，所以佢好了如指掌啦。对翻译对译本，因为佢嗰个年代嘅中国诗人咧，对外国诗歌嘅接受咧，好大程度都系通过翻译嚟接受嘅。以至于咧，有人咧话我所知道嘅嗰啲大诗人咧，其实对于我嚟讲咧，其实系嗰啲大翻译家。 系 我记得系啦，我记得有一个诗人咧，记者采访佢话，叫佢罗列十个影响佢嘅诗人，结果佢其中有八个系翻译家嚟，系因为佢唔可能接触到原作啦，同埋嗰一代人嘅可能外文嘅程度亦都冇咁好啦。 因为唔系净系讲紧英文啊嘛。 系啊系啊，呢本书入边涉及就好讲啦，甚至非洲作家、非洲诗人都拣咗好多首吓，或者一啲咧系，其实佢入边有起码有三个诗人，我头先睇咗。是我不识的，连我都不知道的，即是他揀的近一百个诗人里面。 其实如果有机会可以即问下北岛，他揀诗的心得都好。 是啊，其实呢他都挺任性的揀得。有一些诗呢是很成人的啦，可以说是。同埋呢都不是说容易明白的，有些诗。里面有一些诗呢就其实在时间的玫瑰里面出现过的。他里面呢就是比较过不同的译本。最后呢北岛往往比较完之后都唔满意，佢系会自己译翻一首。咁喺呢本诗入边咧，都有几首诗系北岛自己译嘅。 呢个方法好似似乎就啱诗人。 其实咧，北岛佢讲过噶，对于一个学写诗嘅人嚟讲咧，最好嘅两样嘢咧就系自己去喐手翻译。就系翻译嘅时候，你会发现两种语言共同之处啊，往往就系有诗意嘅部分。 哇！ 吓、另一个咧就系、读好多人哋翻译嘅译本。嚟比較出嚟咧，咦？點解呢個漢語會喺呢度被選用？ 係， 其實你學翻譯嘅時候，你喺度學緊自己嘅母語， 係 唔單止係學緊一樣外語。 係，如果咧北島再出一本詩咧，即係類似一啲 making of 咧，就點解做咗呢本詩選嘅時候咧，可以將幾首詩嘅開頭點解揀邊幾首，跟住點解慢慢會篩淨係呢一首咧？咁樣 其實係寫詩嘅秘密。 好，咁我哋下星期再倾另外一啲诗啦，拜拜， 拜拜。 和你说说诗，编导郑希辉，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。